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：踢大，第69集。 傅一卓笑道：“ 他从小就傲，还是那种你根本找不到理由的傲。因为这个，他吃过太多亏了。”可就是不长记性。后来有一次很重要的考试，我出500让他帮我考，他去了，然后我俩就一起被抓了，因为我们都忘了他那头金毛。那是他第一次当我面骂，说傻逼是会传染的。 被人骂傻逼，傅一卓看起来格外自豪。 那时我跟我爸关系很僵，我妈死得早，我爸把所有感情都投在我身上，一心想让我出人头地，可他让我做的我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我只想跳舞。群在我家住了一小段时间，我让他睡客房，他不听，非跟我家打扫阿姨住在小储物房里。他跟我的关系一直说好不好，说差不差，总是像公事公办一样保有距离。只有那么一次。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傅一卓的声音变得十分低沉舒缓，神色平淡。朱韵心想，如果他一直是这个样子的话，别说那对姐妹花，可能整个酒吧的女人都会为她沉迷。 我17岁那年身高已经长到189，一直跟我搭配的舞伴离开了，连教我的老师都劝我别跳了，或者只当成业余爱好就好。我爸当时就觉得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了。那段时间我真觉得我的世界已经完了，每天抽烟喝酒，怎么堕落怎么来。寻假期的时候回家，我正喝多在床上犯恶心，他对我说了一句话。 朱韵不知不觉集中全部注意力。傅一卓悠悠道：“ 他对我说，傻逼。” 朱韵险些没吼出来，这是需要铺垫这么长展开的话题吗？傅一卓还没说完， 他说：“傻逼，胜负的路很长，我们都只是刚刚起步而已。” 他冲他笑。 他骂过我太多次傻逼，但只有那一次，我觉得他是真心的。我对那天的印象太深了，那是我第一次这样想。如果我们是真兄弟就好了。 傅一卓正经了这么一会儿，很快又恢复奇葩思路，指着自己脑袋说：“ 所以从那以后，我就只叫他名，一想我们是同姓的，怎么样？” 朱韵点头：“ 嗯，合理。” 傅一卓笑着从怀里抽出一个信封，放到吧台上。 帮个忙，把这个留下吧。 朱韵伸手摸了摸，从信封厚度和手感判断，里面是张银行卡。这两兄弟还真挺像的。 跟我爸没关，这是我自己的钱。 傅一卓说：“ 我知道他本事大，有的是办法赚钱，但他花钱的地方也多。” 朱韵没说话。 他是要做大事的人，不要让他在小钱上为难。我知道他肯定不会接受我爸的条件，但他真的缺启动资金，他那脾气又不会主动跟人开口。 傅一卓端着酒杯想到什么，乐道：“ 反正将来我能靠跳舞养活自己的几率基本是零，你们就当是我提前投资入股吧，我不会干涉你们任何事。不放心的话，我们可以先过个合同。” 朱韵一口将西瓜汁喝光，收起信封。傅一卓看着他说：“ 弟妹。”“ 嗯。”“ 你要稳一点。” 朱韵看他。“ 什么意思？”“ 寻这人能力很强，但也有弱点，可能跟自身经历有关。他很多时候处事风格会比较极端，就像走钢丝一样。”“ 我知道。”“ 所以你要把他看牢了。他以前很不喜欢接受别人帮助，但他现在有你了。大学是他人生真正意义上的开始，他把这儿当成全新的起点。” 朱韵脑海中浮现出开学第一天他上台自我介绍的样子。那时他很困，笑得很欠打，对着全班人说：“ 我叫李寻，是今年的高考状元。” 朱韵抿唇一笑，余光察觉傅一卓一直盯着自己。朱韵疑惑道：“ 怎么了？”“ 你知道他是怎么跟我形容你们第一次打交道吗？” 朱韵摇头，傅一卓说， 他说你们第一次正式交谈是在学校操场上，你去找他，想让他去上自习。按照寻的形容，你当时的眼神里有两分惧怕，两分犹豫，还有95分的鄙夷。 朱韵觉得自己还是应该提醒他一下。 这加起来才99。 傅一卓笑着说。 还有一分期待。 朱韵莫名脸红，咬着吸管嗫嚅道。 黑灯瞎火，他倒是看见一堆东西。 男人久不见面，总要吹牛逼的。 他们又聊了一会儿，时间差不多了。离开酒店，两人要走的方向不同，在门口分别。傅一卓对朱韵说， 告诉他密码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一天，要是忘了钱就别用了。 傅一卓转身离开，朱韵看着他的背影道， 谢谢你。 他打了个清脆的指响，走进夜色。回到学校，时间已经很晚，朱韵换了身衣服来到基地，李寻果不其然还在。朱韵总觉得他与李寻的相处就像是在玩拼图游戏，他从各个角落找到碎片，一点点拼出他的完整形象。他来到他身后，悄悄抱住他。李寻注意力还在电脑上，懒洋洋道， 干什么？ 朱韵贴着他的脸颊，觉得味道大好，忍不住又闻了几下。 你是狗吗？ 朱韵小声说。 明天我把宿舍里的东西都搬到你那儿去，行不行？ 李寻一顿，侧过头看他，嗤笑道， 你怎么突然开窍了？ 他手臂用力，把他抱得更紧，在他耳边狠狠地说， 当然是为了把你看牢了。 第二天，朱韵真的将所有的东西都搬到李寻的住处。他搬家的时候，方淑苗一直站在旁边看。事已至此，朱韵什么都不想瞒了，谁爱知道谁知道，反正他打死也不会回头了。任迪和乐队鼓手小六子过来帮忙。朱韵目前正处于热恋状态，对某些事情敏感至极，趁乱拉着任迪问情况，任迪笑得似是而非。朱韵从李寻那磨出答案，果然小六子在追求任迪。小六子比任迪小4岁，高中没毕业就去酒吧打工，男生女相，脸长得格外清秀，但人如其名，小六子体型消瘦，还留一头长发，在任迪旁边一站，远远看去像姐姐领妹妹一样。李寻没租房子前经常去任迪的工作室，跟乐队成员都很熟，他从不叫小六子的名字，每次见到都小妞小妞的喊，被他带的整个乐队都喊小六子小妞，气得他见到李寻就没好脸。朱韵自己被任迪促成了人生大事，现在说什么都想反帮任迪一把，结果被任迪鄙夷， 就你这小雏样还想帮谁？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。 话不能这么说，现在在桥上的人是我，而且我觉得这件事多少要看一下成功率，现在我的成功率可是100%。 任迪毫不留情鄙夷， 你这话就跟自己人说说吧，别往外面丢人了啊。 朱韵正式开始跟李寻同居，但其实生活也没有太大变化，两人已经熟得不能再熟。越是进入李寻的生活，朱韵越发觉得李寻真的是个很缺乏趣味的人，除了工作他几乎没有任何业余爱好。同居的最大优点体现在基地的工作效率，李寻把基地的账交给朱韵管，自己则全身心地投入项目。直到拿到账本的那一刻，朱韵才意识到他这么长时间来究竟做了多少工作。朱韵尝试帮李寻调整生活习惯，比如吃完晚饭他总是拉着他去操场上走两圈，李寻开始时拒绝，觉得浪费时间，后来慢慢也习惯了。他们不可避免地聊到未来，但内容却不是关于爱情与生活。那是一个夜晚， 他们已经洗漱完毕躺在床上，但都没什么睡意。李寻不喜欢拉窗帘，租的房子又是高层，月光明亮，照在被子上。朱韵躺在他怀里，问他： 你具体想做什么？决定了吗？ 李寻思考了很久，久到朱韵都以为他睡着了，才开口说： 你还记得你来基地后第一个做的是什么吗？ 他当然记得。 蓝罐公司那个，你想做食品方面还是电子商务？ 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是你自己想出的那个主意。 自己想出？朱韵回忆了一下，道： 人体病理引导那个。 嗯。 李寻淡淡道： 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项目做完我脑子里一直忘不掉。 朱韵思考道： 拿这个做拓展吗？是开发产品还是在基础功能上完善？ 我没有想得过于深入，只是有一个粗浅的想法，所以才跟你谈。 李寻转头看他： 你觉得做医疗怎么样？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